曾午夜情话，似法国片吧，但是完场还会有个现实杀掉这点余雅，尽兴巴黎，扫兴归家，我跟你避开的大问题铺满在这原唱，催我拆开它。咖啡、鸳鸯、奶茶，能有几种变化？讲穿爱恋，只不过是被谁同化？共你两种人，可终老吗？妥协会快过几次，但我怕，若被咖啡沾污奶茶，还算得真我吗？给恋爱稀释一半后，灵魂又健全吗？阴影渗入梦想，怎招架？这种溺爱太可怕。为错的恋爱加上黑糖，阴恨可以苦过死亡。我只怕水与相加，茶杯有浪，浪漫与荒谬对抗及承受，混合了之后，味道如何？由此世界大乱，向下跌的前奏。属性不同，你我相扣，会失散漩涡中或合流，失去自己仁慈或离场自救。咖啡、鸳鸯、奶茶，能有几种变化？讲穿爱恋，只不过是被谁同化？ 交杯饮剩，你肯吗？